是你谁？到京城做什么来了？你请来人来。 恩师们带我们把天亮上京，我喊着七岁奔前一冬日山。夫人，你们母子逃命去吧。 是这也。

不想被响马杀死。 响马可曾带到？ 带到了。 何不带上来一同审问？ 为师 有 带响马。 带响马呀。 你不是王朝吗？ 正是小人。 因何向代天？ 驸马一言道，韩琦是非小人杀死。 你可曾招人？ 招人了。 人命关天，不该招人。 小人若是不招，驸马爷焉能不服？ 啊，驸马，此乃是本府的王朝，怎说是响马？ 啊，分明是响马，怎说是你府的王朝？ 王朝也罢，响马也罢，来，提炼去掉。 且慢，走脱响马，哪个担待？ 驸马，你来看呢？走脱响马，走不了咱老伯包，提炼去掉。 Thank you. 明亮阳光飞了光， you 中风将， 人情才个绝交，平地百姓把风潮，驸马花的下了解决了这段杀机，叶子风一飘，现在在开封将他刀举发怒，伤我不轻饶， 当真说话可狂傲， 一发反发最干扰， 回京作妻。 Thank you. 不断， 我的老命不要了啊！今天我扮成驸马，我死在开封一门水难成难。